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前几天上节目的时候说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您家里或者说家里人有没有攒东西的一个习惯。 攒东西， 哎，攒东西习惯， 哦， 啊，就比如说哎呀就特好这个，我就攒， 破家值万贯， 哎，对对对，就不扔， 啊， 就不扔， 啊， 或者说就好这口， 哦， 啊，就攒这个 收集， 哎， 啊，收藏。 或者说我平时都特忙， 嗯， 那个我只有年假的时候，或者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间， 嗯， 我攒了好多电视剧，我到那个时候我就一气儿不出门，我就得看， 嗯， 啊，包括说我买这衣服不行，得有仪式感，专门得在什么什么时候我才穿的， 哦， 我并不是说今儿买明儿我就穿， 哦， 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人， 嗯， 嚯，这听众发信息我一看，哦，这真有， 哦， 还真有，攒什么的都有， 哦， 啊，你比如说像咱们熟知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啊，攒那个烟盒的呀， 哦哦哦， 啊，包括像我喜欢攒什么 CD 呀， 哦哦， 啊，包括卡带呀， 哦哦，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人说了，说那个以前的那个画报啊，中间呢都彩页， 嗯， 啊，那些彩页里都自己喜欢那些 明星， 哎，或者是一些漂亮的画嘛，嗯， 啊， 就攒那个， 哦， 都有， 哦， 当然也有那个攒的更奇怪的啊， 比如， 啊，攒更奇怪，当然这奇怪是打引号的 啊， 啊， 奇怪啊， 比如说有人说了喜欢攒菜谱， 菜谱， 哎，菜谱， 哦， 就比如说在报纸啊或者什么地儿说，哎呦。 哦， 这剪下来， 哦， 自己做一剪报， 哦， 啊，然后自己时间久了， 哦， 还要分这个，哎，这堆我重新整理一下， 哦， 凉菜的， 哦， 这整理，哎呀，热菜， 哦， 那是海鲜的， 哦， 一本一本的， 哦，这不奇怪，这多好呀， 啊， 哦，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人家拍的照片， 嗯， 我一看，嚯，老电器啊， 老电器 啊，你比如说像原来那个单卡双卡录音机的， 哦， 人说这个现在还能使， 能使 啊， 我们家也有一个能使 啊，这，哎，我这都挺好， 这都挺好， 哎，都挺好 啊。 但是就还有一位朋友人说了，嗯，攒这事儿有，嗯， 啊， 那个一般我淘气我爸都攒一块儿一顿打， 攒气儿，这也是游戏里一个词儿。我那天是看了一个视频， 嗯， 写的是什么，说中年男人开始对异性失去兴趣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开始收集一些，嗯，平时用处极其不大， 嗯， 但是呢，非常贵，然后那个东西呢，还那个分门别类非常小众，自己呢还乐此不疲，能研究特别半天的一些东西，比如露营的很多什么这个灯、那个装备什么那些，然后就派一个男的在那儿使劲鼓捣那个帐篷的什么鼓啊什么那些东西，你看起来我看了好半天，我都不知道那些是干嘛，但是随便他那个老婆拍的时候，你看这个。20000，那个30000，她老公就自己在那儿偷偷的笑，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到一定程度时候，她就会玩各种奇怪的东西，家里边就要注意了。 哎哎，在威海，新人结婚当天共收到298个红包，新郎拆完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 嗯， 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哥们儿最近手紧。” 嗯。 此卡价值1000元啊， 嗯， 可在我结婚的时候使用。 哦， 新郎称， 嗯， 这是很铁的一个哥们儿的， 嗯， 不然也不敢公开在社交网络去调侃这事儿。 嗯， 那网友说了，哎呀，做了我想做的事儿。 嗯， 这个随礼的方式很值得提倡嘛。 哎，对，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减压的方式。 嗯， 对不对？就是现在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年轻人。挣的不多，但是赶上什么结婚潮什么的， 嗯， 确实就给掏空了。 是 这样的，也就跟小时候家长之间互给压岁钱是一个感觉， 嗯， 你感觉就是换，是不是？ 对 啊，我带着孩子去， 就左兜掏右兜嘛， 哎，就这感觉， 嗯， 你感觉换一下， 嗯， 这个呢 可能也体现出这个意思，就是换一下，对吧？我结婚的时候呢，那个你也给我这卡，咱俩就等于扯平了。 对， 我如果不结婚呢，我这1000块钱我最后我也没给出去， 对， 是不是？我也不吃亏。 所以真的在此建议你啊，尽快择偶结婚， 我多做一批卡， 尽快择偶结婚， 我该给的已经都给 了。哎，要不然这么多年你撒出去的容易亏， 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等等因素， 啊， 我肯定是亏的。 收不回来。来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别的啊。短短20年间，藏獒的价格一度炒到了上千万，到现在被很多的经营者吧啊，以几百块的成本就送到餐厅了。曾经风光无限的神犬，光芒不在了，留下了一地的鸡毛。啊，谁也不会想到藏獒的泡沫会破，从一个狗血的财富故事发展到今天成为了自然生态当中的故事。那藏獒市场最火热的时候，甚至有人啊卖掉自家的牛羊，专心我就干这个了，就养这个了，就为了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但是青海啊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人就跟记者说了，说藏獒并不适合在藏区之外的地方去生存，而藏獒的皮肤病啊包括肺病啊在内陆地区发生的概率远远要高于在藏区。几百万的藏獒买回家暴毙的情况不在少数。那随着各地相继出台了养犬的政策法规，就是因为藏獒是大型犬嘛， 对， 所以很多地方都限制，那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藏獒和内陆地区的违和。那有媒体呢就披露了不少饲养藏獒的狗场由于经营不善，只得将藏獒低价处理给一些贩子，那最终呢流向了餐厅，成为了食材。更有不少狗场和饲养者将无法出售这些藏獒，那成为了流浪狗吧。 对，我这两天看关注这些藏獒的人，他们就拍了很多在藏区，现在已经形成流浪藏獒群了。 哎呦我的天！ 就因为他们就不管人家了，因为藏獒大家养过就知道，每天吃东西就吃它。 那当然，因为它太大了， 它特别大，而且不是一般家庭你真能养得起的。那一天吃饭可能就得200-300块钱，那如果他是养一堆，他又没有什么收入，这两年又卖不上价钱的话，他可能入不敷出，只能把他们放了。放了以后，因为他又没有及时给他们做绝育，那就处在一个无序繁殖的状态。他们会发现那个藏獒的种群现在是越来越大，就是成为了一股野外力量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想起来他也是挺危险的，因为藏獒确实大家都知道，好多那个文学作品什么都写着是叫一獒敌三狼，那狗那大个的，看着以后你就觉得有一种先天的威慑感。我记得最火那两年，我们去西藏旅游的时候专门带我们去参观那个什么藏獒养殖场，那时候据说一个藏獒能卖好几十万的大有人在，感觉那时候是一个暴利行业。但是随着这两年你感觉这个市场越来越冷，而且大家趋于理性，因为确实你在城里你根本确实养不了这个东西，你除非有一个大草原，自己有一个大院子，你还相对好一点，不然这种狗一是危险性极高，来你们家的人没准哪个就摁那儿了，第二养过的人就知道，一是花费巨大，还有就是其实他那个狗那么大呀，夏天的时候你如果在家里养的味道非常非常大，是非常非常难闻的，所以就是完全和家庭饲养的宠物没有任何关系。 对， 最后我们其实好多朋友最后都是爱狗人士啊，都是保护动物的，都觉得其实这个现在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人家藏獒其实自己没任何错，都是人通过各种繁育把人繁育出来了，最后你卖不出去，给你换不了钱了，你就给人家放了呀等等，有的甚至你送到狗肉馆里什么的，这些大家看的都还是挺痛心的，对吧？所以就还希望这个事儿啊以后动物保护组织啊包括当地的政府能把它比如说怎么规范一下，哪怕把这些集中起来咱们统一做个绝育或者划一片区域什么的都可以，别让它出现更以后的问题啊，就是它毕竟还是个生命，它还不是个商品，对吧？ 近日呢电视台的这个梦想改造家的一期 甘肃大爷花132万改造老屋的节目引发了热议。那节目当中的红砖毛坯让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完全不考虑户主的感受。那节目评分呢，也从9分断崖式的降到了3。11月22号，有微博的网友就说了，132万改造老房建筑师住房被指违建。那这个网友呢也说了，说房产证上的380平的别墅又多搭建出了100平米，涉嫌违建。那22号的下午呢，这个城管执法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那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并且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 你看看这一件事又牵扯出很多事儿，一出名以后很多网友就会查你的各种各种啊，当然违建该拆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是是是， 对不对？但是那个房子确实给人家盖的，好多网友都表示极其不满意，最近正在往回找，有说这个费用我们能承担一半呀，包括请那个村支书出来也说说我们村这个花100万盖房子人大有人在呀，再请普通的村民从周围说我们从远处看觉得房子还挺好看的等等啊，通过这些方式。但是我觉得审美这个事儿确实见仁见智，对吧？你觉得不好看可能人家就觉得好看，好多那个特贵的艺术品咱都觉得跟那个路边的一个破自行车什么没什么太大区别，不妨碍人家真正在艺术领域有一定的地位。我觉得这样建筑可能也是这样，最关键的是看人家这户主最后人家怎么说，因为你是给人家改造家，如果人家不满意，这一切都白瞎。 说的是呢， 是吧？ 这其他人都属于拉偏手。 哎，对，所以就是没准人家最后人家老爷子觉得，哎，这设计的就是我想要的。 对呀， 或者人家明天说好，确实完工了，这个我还不如不改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节目组就要再考虑考虑。 是是是啊，网民11月11号在人民网向四川省委书记留言说，建议四川省延长婚假。对于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双方不是一个省份的年轻人来说，结婚太难了。按照四川省当前的婚假政策，婚假只有3天，年轻人根本没有时间结婚。那目前北京、上海、重庆、西藏等地的婚假规定10天，福建、河北15天，河南21天，江西前段时间也修改了婚假的天数，从3天增加到18天，恳请为年轻人着想，及时调整四川省的婚假天数。那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1月18号呢也回复了，说国家规定婚假就是3天，根据国家的规定，四川省结合实际印发了关于企业职工请婚丧假规定的复函。这个规定，职工本人结婚可以根据情况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给予5天的婚假，职工结婚的时候双方不在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居住的，其中一方单位可以根据另一方所在地的路程的远近给予路程假。那目前的全国各地均取消了晚婚假，国家正在对婚假制度进行调整，将适时的发布最新婚假政策，以便更好的保障职工举办婚礼、度蜜月、旅行。 哎，你看现在那个生育率低、结婚率低，这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是是， 是不是？ 是是。 所以现在就是他政策不停的要往这方面倾斜。 对。对， 大家才能对这个稍微燃起一点点兴趣。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你说结一个婚就给3天假，好多单位还不让休，你说说这个，最后他结婚的那个动力可能就没那么大。当然，结婚不可能是为了休3天假，但是应该在政策上给大家创造一切的便利，鼓励年轻人去结婚。 对， 他觉得如果我结婚了，感觉全社会从法律层面上都在祝福我，那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 说的是呢，你想就3天。如果老公在 A 城市，媳妇儿在 B 城市，虽然两个人现在同时在一个城市工作，包括你想结婚了吗，就生活，我先不说那个极端的个例啊，那好，俩人结婚那得办个简单的仪式吧。 对， 那好，那得回南方 A 城市，咱得简单的办一个吧。 对对对， 然后再到女方的 B 城市 回门的时候， 对，咱也得简单的办一下啊。 对， 那这个路上再加3天， 对， 这太赶喽了， 太折腾了， 哎，这肯定是不够了 了 啊！是是是，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如果要是甲地到乙地，我要路途特别遥远啊，这更不够。 媳妇儿是新疆的 啊， 是不是？你直接飞过去， 然后那个老公海南的 啊，对对对，那两地风俗还不一样， 你 还得准备好几身衣服。 你看你看， 是不是？这个确实，十五天你要说也不多。 哎， 对吧？ 你看人河南多好， 是不是？你人家要出去度个蜜月，蜜月得一个月吧？ 我呸！ 是不是？ 我呸！ 你整半个月，这也不能叫，你应该叫半蜜月，是不是？ 哎、 蜜月假就得给一个月，然后还应该在那个什么机票报销啊，什么酒店住宿啊，那个单位都应该给一些这个相应的折扣和补贴。 哎、放心啊， 是不是？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建议专门给你和你媳妇儿设为三天假， 三天，那我只能找同小区的了。I remember last summer, you'd been my hometown for your holiday, a Jewish holiday. The sun was burning all day, it can really turn your skin red.To his holiday, haven't you seen that? And haven't you seen that? Not far for us, you see. 大城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上海的海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呢，对全国357个城市的第六人口普查期啊，咱们简称就是六普吧，还有第七次人口普查期，简称七普，这个期间的人口空间分布变化进行了一个证实。那在城市之间，人口往沿海还有中心城市集中，在城市内，人口往中心城区集中。纵观全国，在32个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0万的城市，如果排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那省会城市，单纯计算地级市，人口增量超过100万的普通地级市分别是佛山、东莞、苏州、无锡、金华、廊坊、惠州还有中山。那这8个城市也成为了中国地级市人口增长的一个天花板。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几个地级市除了金华市之外，全部都位于环一线城市，就是都在一线城市的边上。而且呢，他们就分析啊，说环一线城市呢，对于周边的地级市会带来两种不同的影响，外溢或者是虹吸。如果地级市的经济实力较弱，不但无法承接一线城市外溢的产业和人口，还可能加速被虹吸。那未来在人口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普通的地级市如何吸纳人口呢？专家认为，对于普通地级市而言，做强自己特色的产业是吸引人口的一个关键，特别要加强产业与人口的友好程度，吸引匹配的人口。那地理位置呢，无法改变，但是做强特色产业和参与国际贸易，即使普通地级市也可以做到，从而带动了人口的流入。 你看咱们离得比较近就是廊坊。 廊坊 大家， 所以廊坊不是也算这八个城市之一吗？ 廊坊主要是吸纳了很多在北京工作的人口， 就是 晚上回去睡觉 外溢的嘛。外溢、 哎、对对对、每天大家在国贸啊、大望路啊就能看见 坐在8字头9字头的车、 啊，对吧？以后还会修一条地铁， 对，包括火车， 对，通到那头， 对， 其实是解决大部分人通勤的问题。 是， 廊坊好多时候大家也说，它其实是一个睡城，是不是？好多人白天其实这城里有一半的人不在廊坊，一半人都在北京工作，然后在北京工作呢，到晚上6、7点钟开始那个是吧，差一位差一位，燕郊差一位，廊坊差一位，就回去了，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啊，可能你要说廊坊还有什么能吸引人的地方，它产业啊各个方面可能跟北京比起来都不是太行，就是提供了一个相对便宜的居住地。 对。 对吧？ 对， 这个我觉得谈不上什么有多好的城市间的配合。但是你看人其他的那几个，我倒觉得是不错的，什么中山呀、佛山呀、东莞呀，都离广州是很近的， 包括惠州一样， 对， 也是离广东很近， 都是在广州 对周边嘛。 然后那几个呢， 苏州、无锡、 上海，在上海边上， 对， 哎，这些城市你去了看，人家可不是简单的睡城，人家是自己有自己的非常好的产业，以及能承接很多和上海啊，包括和广州相互辅助的那个工作和任务。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北方的很多城市，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对， 应该努力去学习的啊。 对， 这样人家就是一个城市群。 对， 包括你看人家那个江浙沪地区，人家百强县 都有很多很多。一到县级市，咱们就老觉得北方就老觉得是农村了，那个城市化的水平也不高，经济也发展的很慢。但是咱们比如说到人浙江那边，什么余姚啊，什么那些都也都是县级市。 对。 但是你看人家那个县级市的发展水平，哎，真的很多时候比北方的三四线的城市，你感觉还要好。 是。 人口的素质呀，包括市政的建设以及大家的那个生活水平，哎，都是很高很高的。包括我这两天，你看我研究什么浴缸什么的，我发现有很多的陶瓷类的产品，都是佛山出的。佛山不光无影脚，人家现在那个陶瓷类的产品出的非常多。 对， 包括那个我看高端的浴缸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来自于人家佛山，其实很厉害。人家 你想，现在卫生间包括地上咱们使的这些 瓷砖也 都是 人家那边。 但是咱们边上也有啊， 唐山也出， 对吧？唐山有吗？ 啊，对，唐山也有 一下。 但是在这方面可能跟人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哎， 我那天专门研究了一下，就是你看咱们卫浴品牌好多都是一开始是卖国外那几个大品牌，什么科勒啊、TOTO 啊，什么那几个啊，传统大牌子。后来人家也说有很多的国外的大品牌，一开始的厂子就是设在佛山呀，什么那些地方， 让咱们代工。 其实咱们就是他的代工厂。 对， 现在代工了一些年以后，咱们自己的民族企业，包括从技术各个方面，现在逐渐成熟，已经开始脱离他们，做自己的一些品牌。这些品牌做出来以后呢，性价比极高。就比如说同样一个人造石，现在咱们说浴缸，它等于是最高端的那个品类了。国外你看一个大牌子，我这两天看两三万一两万都起码是一万起，一米四左右的那种小浴缸啊，你要一米七左右还得一万五六了。你买一个佛山那边出的国产的品牌也还不错的，七八千八九千就可以买下来，那这个的性价比就极高了。 对， 对吧？所以我就说咱们民族企业现在哎越来越棒。哎，今天网上又在那个炒周杰伦的一句话，说炒周杰伦哪句话，周杰伦是非常支持咱们中国风的。在从一出道开始就说中国风才是最酷的。炒他有一个小图片，就是他有一个在领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那个现在越来越流行韩流。不要让韩流这么流行，国流，我们这中国风才是应该是大大的流行在中国。哎，现在网上就开始炒这句话，仅仅和咱们这个现在民族企业越来越厉害有很大关系。以后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国货都这么棒，以后谁还用国外的？ 对， 对不对？起码便宜程度就比他们要强多了啊。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希望各个地方包括城市，如果要是想吸纳人才， 哎， 还是要给很多利好的一些信息。 对 啊，我你看每年到了六七月份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很多的城市，咱们之前节目里不是也说，比如说像山东啊，比如说像四川呐、包括像河南啊，人家都给出特别利好的信息。 对 啊，希望各路的那个优秀的大学生都能够落户在他们那儿。我觉得这个是吸纳人才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 而且让大家才能知道，哎，这个城市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愿意把我的学业、学到的东西来放到这里来。你要是说对吧，我生活成本又特别高，然后我想在这儿安身立命又特别的 难。而且你还牵扯到你工作几年以后，很多人要二度选择， 那对呀， 如果你户口什么的解决不了， 对呀， 那孩子上学什么的， 对呀， 是 这样， 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是这样， 现在我周围有很多四十岁左右的人，要从北京离开了。我说你这干的不错呀，在这儿也混成什么副总了，年薪也多少多少钱。他说就是解决不了孩子上学，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就回原籍， 对， 要么就是你再使劲努力赚钱，以后孩子送出国外。但是我又觉得我们中国又这么好，我又不想让他出去， 是， 那就得被迫选择所谓的高考移民。现在都不是高考前移民，现在是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对对， 你就得考虑了， 就得提前， 我得到哪儿把户口转到那儿，人家有相应的政策接纳我，我到那儿买房置业工作调过去等等。他就随着孩子可能还会出现第二波的迁徙。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城市啊没有给人这个所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一个不好的点，对吧？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地儿踏踏实实的干，然后努力通过自己的城市劳动 闯出了一片天地以后，你发现这个地儿能接纳你，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是这样啊，职场人呢离不开咖啡，可您知道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是哪儿吗？答案并不是您所熟悉的那些国外的城市啊，也不是人口超过3800万的，比如说东京，而是上海。 哦，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1月，上海共有6913家咖啡馆，在全球50个国际文化大城市当中，上海的咖啡馆、茶馆的总数排名第一。不仅如此，自去年初到现在，上海的咖啡馆、茶馆的总数并未因为疫情而减少，反而逆势在增长。上海的咖啡基因恐怕从开铺起那就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城市的文化核心当中了。那1876年申报上呢就已经出现了咖啡的广告，这就说明最晚到1876年，咖啡已经进入到上海人的日常饮食生活当中了。当时上海的西餐馆都以咖啡作为招揽顾客的一种方式，那除了文化本身，消费习惯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专家表示呢，上海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曾经众多的外资企业员工以及侨居在上海的外国朋友也引领了咖啡消费的一个潮流。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呢分析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相对冷漠的社会关系啊，更需要人与人交流对话的平台。那他说，泡咖啡馆是途径之一。咖啡馆呢，这种公共消费场所是人们缓解公共焦虑的减压阀。 我觉得在这方面，接受外来文化，上海确实走在了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前头， 骨子里的， 对吧？ 你想，就是我有上海的同学嘛，他们就说说上海那边，比如说年轻人啊，就是上班族嘛，都说我那个啊早 C 晚 A 呀、就是早上起来我不喝咖啡，我就 不清醒， 哎，我就醒不了 啊， 拿着咖啡进办公室，这是一种习惯。 嗯， 另外说很多年长的人 啊， 年长退休啊， 对， 年长的人早上起来，吃完了早点。然后男士都穿那种那个条纹的那种老式西服，很老式的，然后戴着小礼帽，然后女士小旗袍，戴着小项链，拿着小坤包，然后相约到家附近的咖啡馆，要一块要喝一个黑咖，小杯黑咖，相当于上午的休闲咖啡时光，这是一种常态， 对， 不是偶然。 对， 所以老年朋友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时尚，然后也是一种习惯。 对， 那你想根深蒂固的就在他们的血液当中。 对，这个啊，就是从咱们餐厅的这个设置你就能看出来， 嗯， 咱们的中餐厅很少提供咖啡， 啊，对对， 你仔细想想啊，就是， 一般就问您喝什么茶， 对吧？ 对吧？ 咱们北方，就是咱们北京吧，咱们北京您到中餐厅吃饭，几乎没有一家餐厅会给您说餐后说给您提供一个咖啡， 对， 很少。现在有的中餐厅是有酒吧，那就是你想喝一杯什么酒，他能给你做。但是大部分中餐厅不提供咖啡的， 是 西餐厅都有咖啡，这个是人家是连着的。但是我在上海吃饭的时候，上海的大部分的中餐厅，哪怕是那种很老很老的老字号，就像咱们比如说什么东来顺啊，什么便宜坊啊，什么峨眉啊，这样这个级别的老字号。人家饭后以后你要一杯咖啡啊，也有，就是很逗，就是我见过好几个那个老年人啊，就是人家我在那儿吃饭，然后他就是其实是一个老字号，他那个装修什么都不是太好了，就很中餐的那个样子。我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坐着歇一会儿，我发现人家那几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老年人，看着就60-70岁，肯定是退休了。穿的呀什么的各个方面都挺讲究的啊，然后进中餐厅，人家几个人先带了一瓶红酒，哎，点的什么虾子大乌参啊，传统的上海菜，一边吃一边配红酒喝，喝完吃完以后呢，最后人每个人要一杯咖啡，坐那儿再聊2个小时。哎，你就会发现在上海的餐厅的这些设置 和北京就是完全两个感觉，对吧？这你想，普通的中餐的餐厅里都能够提供咖啡，那人家街上那个咖啡馆，我觉得那肯定是更多更多了。 对， 而且那天还有一个朋友专门来给我讲，说上海的咖啡馆现在已经比北京，要进步多少多少。当然我也不懂这咖啡东西，我就是听人家给我讲，他就说已经出现了很多非常非常窄的独立的咖啡师，就比如你到我这个咖啡店来，我就提供某一个口味一种豆或者什么样风格的一个咖啡啊，说很多人是专门为享受这一个类别的咖啡一个口味专门到某一个店里，就已经非常非常细化到的这种程度。他说你看咱们北京还那个大家都在街上喝某个那个什么那种工业咖啡，他就嗤之以鼻的那个感觉啊，说你看都是那几样，什么美式什么这个卡布奇诺什么这几样，人家那儿已经很少有这种了，人家都说你这要什么埃塞俄比亚的豆还是什么什么豆什么这烘焙那烘焙，说了好多我听不太懂的话。但是我后来觉得确实人家在这方面说明整体市场的水平啊已经比你要高很多很多了，你还处在广谱维生素的阶段，人家已经开始点对点的这么玩了，确实是不一样。 真是，下次我跟你说，我再去上海， 哦， 去麻辣烫的馆子，我也点杯咖啡。 点你点肯定有，是不是？没有你回来告诉我，我下回告诉他们，让他们给你准备。 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 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想要事业成功，孩子从小的教育很重要。近日，云南昆明高校的一个男生点外卖，叫了一份麻辣烫，端上桌了，边吃边对照那个账单啊，看一个勾一个，鱼丸有没有啊？粉丝加了吗？小白菜啊，大豆腐啊，都在不在碗里呀、啊？一碗麻辣烫吃出了满汉全席的那个架势。话说这位同学吃饭都这么严谨，我相信在学习上应该也是非常认真的。 哦，这可不一定，是不是 啊？ 可能在钱上比较严谨，别的事儿上没准就马虎的。 哎呀， 是不是？ 哎、 见过这样的人，在钱上越有钱的人，在钱上特仔细。 不，没关系，只要他是学财经的，这么认真，我觉得就对了。 如果作为一个出纳的话，这么一项一项对账， 你看 一个负责的态度、啊、 相应。你看我今天看的另外一个，也是年轻人。你看跟我们这位在校的大学生比，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在沈阳的地铁上，说有一个年轻的男士，那个把自己穿的羽绒服别到了那个裤子里， 哦， 系腰带。 别裤子里系腰带， 那你想谁穿羽绒服还 对没见过这个装 抿在里头，对吧？ 对对对， 人都说了穿秋衣秋裤这样，对吧？秋裤挽在袜子里，秋衣挽在秋裤里， 掖进去。 对呀、啊、后来我一看网友的评价，哦，明白了，豁然开朗。 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因为这位小伙子带了一个高档裤腰带， 啊， 为了让大家看见腰带，羽绒服别在裤子里。你看这 无处显示， 这 必须让你看见。 哎， 啊，这确实不一样。 这个， 但是现在大家得吃饭，我们也得客观提醒， 嗯， 好多地儿那个账记的 有点花，哎，有点花， 是不是？尤其 是 像麻辣烫， 嗯， 小烤串， 嗯。 这个类的东西啊，它比较细碎的、 嗯嗯、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记混、 嗯、 当然人家现在商家人家经常也会跟你说啊，就是结账的时候先让您对一下这单子，但是咱们好多大老爷们儿不喜欢对，觉得差不多就得。 对， 但是我有好几回有朋友发现对就对出了问题，倒不是说人家刻意坑你啊，因为如果人流量特别大的话，他有可能是这桌少给你上了俩，那桌可能多给你上了俩，这个没烤没给你上，有这个问题。所以咱们花多少钱干多少事吃多少饭，一分也都别差。 对， 对吧？ 对， 这个我觉得商家严谨一点也好，我们严谨一点也没问题啊。 在山西的阳泉，小女孩出门的时候看到邻居放在门口的垃圾，顺手帮邻居带下去扔了。邻居郭先生说，下班后无意当中翻看监控的时候看到了垃圾，是因为忘记带下去了，看到之后非常的感动，觉得这和家长的教育啊、素质啊是有必然的联系的。有网友就称赞，好的习惯跟家风一定是有关的。 对，这个好多人都喜欢把那个垃圾扔的 门口， 门口，有的人老忘，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您吃那个东西味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确实有点讨厌。我觉得邻里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得多注意。还有好多啊，它那个塑料袋不太严实，有的那个汤汤水水的，留一楼道，给人家那个清洁的人也造成很大的问题， 是 对吧？所以我就说，咱们在家里尽量啊，东西还是保留在你的家里，你家的垃圾保留在你家，然后等你出去的时候，你把它带出去。公共空间尽量少摆任何东西， 对， 哪怕你就说我出门我就带出去了。经常有人的垃圾搁那门口能搁两天，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两天没出门， 对 吧？ 对。当然这个还得说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邻里之间如果都能处到这么好，真的是一件好事。 哎，对， 你想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也提到了关于比如说物业呀等等，我那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当然这篇文章是真实的啊，这篇文章大概那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高档的别墅区里，那也有打扫卫生的那个人嘛，然后就扫院子呀，扫那路啊，然后人别墅的门口呢停了一辆车，那肯定是人家业主的呀，但是呢在扫的时候不慎就把人家那辆宝马车就给划了，那划了对吧，那这个干活的人就赶紧敲人门啊，说对不起啊，我把您车划了，那这我又赔不起，您看我应该怎么弄，我按月还你或者什么。后来人家业主说没问题没问题，就那样吧，划就划了，您也不容易，况且您也不是诚心的，就这样，那这事儿就算了吗？但是人家这个干活的人呢还是内心当中过意不去，以至于自己已经下班了，专门自己去买了一点水果，又放到人家这个业主家门口，对人家以示感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理解和相互帮衬的这么一个过程嘛。 对， 你说是不是？ 哎，尤其是别墅区的各种这个邻居，我发现有时候处的比单元楼的要好 啊，是， 对吧？ 是， 因为别墅区啊人少。 那 如果你不跟邻居处好关系的话，很可能你在那个别墅区待着会比较孤独。 哎呀，也分事儿， 是不是？ 这你要是天天拿着醋问人家您买螃蟹了吗，人家也不搭理你。 对对对对对。哎，一般大家现在这个邻里之间啊，尤其单元楼里头交流少，这确实是。反倒是一些老社区或者咱们说的所谓别墅区，哎，大家好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因为它有一个院儿，我觉得一旦有院子了以后啊，它就有很多那个生活交融的空间。比如你早晨你也在那儿，比如收拾你那花园里那些花呢，扫扫院子。他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面对面，你要待很长时间的话，你不打个招呼，有时候 是都不好意思， 你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是是是， 那像单元楼里，可能大家在电梯里就见一下，不打招呼也就不打招呼， 是 好多时候是这样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沟通，因为邻里之间有时候真的比你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件事，很多人都有体会。 是， 当你出什么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人帮助，你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跟你住一起。 对， 邻居往往是最顶事儿的。 对， 对吧？ 是这样啊。好了，大城小事周末版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